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在诵读小站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是我国著名文化学者梁衡先生的新作《树梢上的中国》。在这本书里记述了作者探访的中国大地上的21棵古树。在河南商丘有一棵铁锅槐，堪称自然奇观。这铁锅槐长什么样呢？我们一起在书中的文字当中去认识它。白云寺初创于唐贞观年间，曾是与少林、白马、相国等寺齐名的中原四大古寺，但现在香火不旺。我们去时寺里凄风苦雨，只有几个僧人袖手看门，一个小和尚系着围裙在火房里淘米，后院及两厢都是凌乱的砖瓦木料。进门后的右手处就是我们要拜访的铁锅槐，现在已是这个寺的镇寺之宝。只见一川石栏杆中躺着一口直径2米多的大锅，锅里挺立着一颗有3层楼高、2抱之粗的古槐，锅沿有3指厚，在雨水的润泽下闪闪发光，像是一个套在树根上的项圈。锅已半埋土中，树的主根大约已穿透锅底深扎地下，而侧根已将铁锅挤满撑破，又翻出锅外垂铺在地上，蜿蜒曲节，像一大块不规则的钟乳石，或是一滩刚冷却了的熔岩。看着这一锅的老根，我只觉得这是一锅慢慢喷煮着的时间。虽是深秋，这古槐仍枝繁茂盛，覆盖有半亩大的地面。因铁锅垫着根部，整棵树伸向西边倾斜，巍巍然如一座比萨斜塔，有一种饱经沧桑的厚重与庄严。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一首歌曲呢，从开始创作到完成制作期间的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呢，有一个环节呢是很重要的，就是呢，创作人要制作自己的 demo， 也就是小样。可能呢，大多数朋友对于 demo 的印象就是创作人自己这个演唱的咿呀呀、简单粗糙的这样的版本，是吧？但其实呢，也不完全是这样。比如说，制作人涂慧源的 demo 就是以近乎成品的方式呈现。再比如说，刘天健的 demo， 他的从来不自己唱，都是找唱歌好听的人来帮忙诠释，因为他觉得别人唱总比自己的破锣嗓子更有感觉嘛。在1998年的时候，上华唱片就发行了一张 demo 合集，收录了当时12位知名制作人的 demo 作品。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上华唱片在1998年推出的亚洲创作人原音大碟。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吧。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这张 demo 合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袁惟仁的《征服》。这个 demo 版本的《征服》呢，很简单，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一把吉他，甚至呢，连这个阳台上这能听到这个鸟叫声、狗叫声，还有小孩子的嬉闹声，都给录了进来。虽然说呢，这个袁惟仁的声音呢跟那英没法比，不过呢，作为歌曲的创作者，袁惟仁呢在感情方面的处理并不比那英要差。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很有意思的来自袁惟仁版本的《征服》。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明白两人要的是一个结束，所有的边界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 这是来自袁惟仁版本的 demo《征服》。很多音乐人呢都曾经卸下自己歌手的身份退出了歌坛，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呢始终都在，比如说郭子、张学友的《祝福》等等作品都是出自他的手。在1997年的时候，他对外宣布退出歌坛，不过呢，这张 demo 合集当中还是收录了他和老搭档乌玉康合作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并由郭子演唱。那么说起这首歌呢，大家最先想到的都是张惠妹，是吧？这算是张惠妹的一个代表作了。但其实呢，这首歌的命运呢，可以说非常的波折。歌曲本身呢，是郭子和乌玉康为潘越云量身打造的，收在1997年潘越云的专辑《该醒了》。歌曲呢被安排在专辑第八首的位置，而且呢，唱片公司一度都很犹豫要不要收这首歌。后来呢，把这歌词这个又重新修改，变成了“谁辜负谁”。那么同时呢，这首歌也被风华唱片公司听到，拿给了一位新人去唱。那么这种一曲两用的方式，反倒捧红了这位新人。那新人是谁呢？我们都知道，张惠妹。一起来分享郭子版本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向往，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地要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感就就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是来自郭子演唱的 demo 版本。其实呢，像这样一首歌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呢，在歌坛其实并不少见。歌曲的走红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些机会和运气。比如说同样是收在 demo 合集当中的歌曲，另外一位音乐人薛中明演唱的《别爱我》这首歌呢，最初是应邀写给梁朝伟的，后来呢又听说这首歌要给赵咏华唱。兜兜转转一大圈之后呢，有一天薛中明在家看电视，听到了一首歌的主旋律特别的熟悉，仔细一听呢，发现诶，这不就当初写给梁朝伟的那首歌吗？但是呢，演唱者并不是梁朝伟，而是另外一位新人郑中基。当年的郑中基演唱了这首歌，他把它当作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而且呢真的就给唱红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薛中明版本的《别爱我》。 这座城市遍繁华沙漠，只适合盛开耀眼霓虹。悲伤的人们满街游走，打听幸福的下落，爱情都只是传说，难开花难结果。你眼神里的讯息我懂，像随时准备燎原的火，那危险的美我曾见过，也因此留下了伤口。爱情依然是传说，就别再触碰我荒凉心中还在痛的角落。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如果不会很久，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别爱我，不要给我借口，不要让我软弱，别再把我推向海市蜃楼。伤口，爱情依然是传说，就别再触碰我荒凉心中还在痛的角落。 别爱我，来自薛中明的 demo 版本。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上华唱片在1998年推出的亚洲创作人原音大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箱说，以前对 demo 还没有明确的一个解释，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还搞不懂啥意思，后来呢听多了自己悟出来了，大概呢就是样带。其实呢，有一些 demo 版本我觉得比原唱还要好听，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相对来说我都更喜欢他们的 demo 版本。有的时候呢，编曲简单反倒更容易出彩。没错，那么这一张来跟大家分享的原音大碟呢，就是当年一些创作人录制的 demo 版本，也就是歌曲样带。很多人写歌的时候呢，脑海当中都会幻想着某个歌手，哎，能把它唱出来，是吧，是一个声情并茂，这个举手投足什么样哈。陈小娟就是她呢，曾经写过一首不爱我放了我啊，在她的想象当中的这首歌应该是由一位啊历经过感情声音中略显沧桑的男歌手来唱。嗯，她觉得齐秦是最符合这个条件的，但后来呢齐秦没有收这首歌，而陈小娟呢也一直不肯让别人来唱。那么尽管呢有好多人这个来找他要这首歌，但是他呢都不愿意给。在这之中呢也包括他的好友许茹芸，因为他认为呢许茹芸的歌路并不适合这首歌。不过呢许茹芸却一直坚持啊，我就得要，人家是不给。最后呢是他在这个录音室给陈小娟打了电话，为了让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把这首歌给唱好。许茹芸呢在电话当中记下歌词后还试唱了一下，哎，陈小娟呢这才被他给说服。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就是这首不爱我放了我，但演唱的人呢还是这位很倔强的创作者陈小娟自己本尊。 Thank you. 是这样想着忍着哭着等着，被你那样摆着晾着冻着空着，泪干了就让眼哭了，人走了就让心死了，你从不管我是笑的还是哭的，被你那样隔着放着悬着藏着，我是这样熬着病着疼着蔓延着，天黑了别让灯亮着，你走了就让门关着，何必非得让我在你面前疯做的又不走，不爱我放了我，别在我心回忆往事又说爱我， 不爱我放了我，来自陈小娟的 demo 版本。XK 说对于这张专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也是这张专辑呢让我开始慢慢关注歌手背后的那些制作人和乐手。 Demo 这个词呢当年也是第一次听到。在华语歌坛上呢有一个音乐人非常的独特，这个人呢是许华强，他呢是张惠妹的解脱、梁静茹的一夜长大的这些歌曲的创作者，当然也是巫启贤太傻专辑的音乐制作人。那么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什么呢？创作了那么多好听的华语歌曲，但是他呢却根本不会说也不会写汉字，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哈？每一次写歌呢都是填英文词，录了小样之后呢让别人听，如果大家觉得好听呢，他再想办法找人把中文词给填上。比如说张惠妹的解脱就是这么诞生的。那么上半段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许华强演唱的英文版的自己原作还没有加上这个中文词的这样的解说版本，名字呢叫 She's Gone， 她走了，一起来试一试哈。好吧，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好歌会说话继续回来陪伴各位，我是英超，待会儿见。Belong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2，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上华唱片在1998年推出的一张 demo 合集，叫做《亚洲创作人原音大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大家呢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歌单跟 CD 呢长什么样，然后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来，我说上华唱片那几年真的好厉害，一帮超强的创作人歌手也是推一个红一个。那么之前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哈，上华唱片的实力和这个阵容还是相当深厚的。萤火虫说超哥有心了，当年呢我也买了这张专辑，算是学生时代最喜欢的专辑，最喜欢的就是刚才的那首 She's Gone， 歌词抄了无数遍，专辑的歌词本里每首歌都有一句关于创作人和歌曲的介绍，但呢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感觉今天的节目是把每一句都给扩充了，让创作过程变得完整的，真的是用了心了。在1997年的时候，歌手梁咏琪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短发》，其中的同名主打歌呢成了梁咏琪的一个成名曲，而且呢梁咏琪也因为这首歌成为了短发的代言人，是吧？后来基本上在荧幕上或者说是在这个唱片封面上好像就没有见过梁咏琪的长发的打扮哈。但其实呢这首歌捧红的不只是梁咏琪一个人，还有曲作者陈国华。当年陈国华呢只有25岁，凭借这首歌呢在歌坛内迅速打响了名号，短短一年时间就从一个音乐助理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制作人，而且呢是当时华语歌坛最年轻的制作人。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就是陈国华版本的《短发》。 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惩罚，剪一地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谎话。 上有他的发，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 短发来自陈国华版本，这首歌呢算是改变了他的生活，让他从一个普通的助理变成了一个制作人。那么其实呢，此类的事情呢在歌坛上还有很多。在1997年的时候，动力火车组合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无情的情书》，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叫做《不甘心不放手》。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呢都是由一个叫做吴范的人包办的。那么当年呢，吴范是一点名气都没有，那么这首歌呢让他拿到了生平的第一个版税，挣着钱了。据说呢，当年他拿着这首歌投了13家唱片公司，最后呢，上华唱片的副总许常德听到了他的作品，决定要以这个毫无名气的新人的这个作品作为动力火车首张专辑的主打歌。那么在这之前呢，吴范做过很多职业，卖过鞋子，洗过碗，卖过唱，生活过呢也是非常的艰苦。那么这首歌被选中，让他真的是信心得到了飙升，也得到了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一起来听吴范版本的《不甘心不放手》。 昨天的痴狂，我的心像是太微的街头，不知该往哪里走。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叫人迷恋，却又迷惑。没有把握，谁在左右夜的坠落，浮萍的沙又隐隐作痛，是谁说我不再回头，还是让你将我淹没，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有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跟着伤心不如学会承受，反正你不会是我的，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有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跟你想起不如先忘记你，反正离开你的人是我。 不甘心不放手，来自吴范的版本。很多音乐人的生命当中呢，都有一位贵人，比如说孙燕姿，她的贵人呢就是恩师李思松和李伟松。当初她出道的时候呢，这俩人为她打造了很多经典的歌曲，但其实这两个人呢也是有贵人的。那么他们的贵人呢是张学友的制作人欧丁玉。当年的李伟松写了一首歌叫做《我等的花儿也谢了》，后来呢去了很多唱片公司，把这歌呢弹给唱片公司的人听，但是呢一直没人愿意要。 之后呢，他们又去了宝丽金唱片，制作人欧丁宇一听觉得哎不错呀，立刻拍板决定把这首歌拿下来留给张学友唱，并且呢邀请他们俩再给张学友再写几首呗，写得很不错，加油啊。后来呢，李思松真的就又创作出来了《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而这首歌曲的 demo 也收录在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张 demo 合集之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李思松版本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听一听原作者唱自己的歌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千个伤心的理由来自创作者李思松的版本。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上华唱片在98年推出的 demo 合集亚洲创作人原音大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来互动。浩说了，哈林在出道前呢也做过 demo 歌手，在前些年的一次节目当中，他说最早帮齐秦唱过 demo， 推算起来应该是周志平担当《狼二》专辑制作人的时候。那么这张专辑《袁惟仁的征服》还是不错的，多年后他正式发专的时候呢，再次翻唱了这首歌，还是延续了 demo 版本的编曲。很多音乐人呢都有着很严重的拖延症，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位就是歌曲《爱情电影》的曲作者黄怡。他在歌坛呢算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制作人，张韶涵的 Over the Rainbow、 飞跃彩虹、蔡琳的城堡、王力宏的不可思议、潘玮柏的我的麦克风等等制作人都是他，是吧，很厉害哈。不过呢他有很严重的拖延症，当年呢他应公司要求写歌，本来呢计划写一首很温暖的歌，但是呢一直爽约，这谁受得了啊，是吧，公司实在就没办法了，就是派同事上门催他，哎，搞定没有啊，真的是着急要啊。黄怡呢可能也知道，哎呀这一次真的是逃不过去了，就让同事呢在客厅里打了一下午电子游戏，而他呢在书房里写出了这一首爱情电影。后来呢许常德为了这首歌还填上了词，并且交给熊天平和许茹芸两个人共同演唱，做出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对唱情歌，一起来分享这首爱情电影。 街看到泪翻滚。如果爱不那么深，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不到落幕不会离去。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谁和我对戏。爱若让人患上记忆，记忆此生此景有。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不到落幕不会离去。 爱情电影来自曲作者黄怡和熊天平的共同演唱。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熊天平他的声音的，觉得很干净飒爽，真的是很舒服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最后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值得》。那么这首歌的 demo 版本的演唱者是歌曲的曲作者黄明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郑秀文，收在他1996年发行的专辑《值得》当中，这是他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那么这首同名主打歌后来呢也成为了郑秀文传唱度最高的情歌之一。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在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俄罗斯爱情体育影片《花滑女王》，这是根据真人事件改编的影片，还是非常励志值得一看的。好吧，我是英超，明天上午也是11点钟876再会啦。 的是我，没有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而是为你才这么做。的是我，没有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